无量寿经清华净空法师主讲，在1996年Dallas 秋季佛七的开示。各位大德同修，今日是本会今年秋季的佛七，大家同修要我在佛七其中啊，同大家将无量寿经的重点来作一个研究讨论。这个亦是好难得的稀有的因缘。大乘无量寿经在过去10年中，我们曾经讲过9次，我们深深相信来参加这一次佛七的同修都已经听过这个录音带的。最近无量寿经的讲记亦已经印了出来了，没几耐亦可以流通到这里来。佛法的修学，你说它难吗？亦不是很难。说它容易吗？亦确实不容易。这个是大乘法上面所讲的非难非易，这个是事实真相。同修们学佛这么久了，无论是这里或者是其他国家地区，在这么多年中，我们似乎亦好认真努力咁修学，但系实际上呢，效果并唔系好显著，即系话冇乜嘢成绩可言，冇能够将佛法嘅真实受用。原因喺边度呢？实际讲，我们在信、解、行这三件事情上面，信、解、行都未能够将它融合成为一个，这个是我们修学功夫不得力的原因。大乘佛法其实亦包括小乘，一切佛法若果不得到受用，在这一生中只是同佛法结一个善缘而已，不能够成就。不能够成就就是不能够得到真实的受用。因此在过去已经讲了这么多年了，现在还要 讲同样嘅经，我哋应该要换一个方法。乜嘢方法呢？我哋着重喺行，着重喺点样将信解行融合为一体。呢个系佛门中嘅入不二法门。所以以后呢，呢个就系我哋终身嘅课题，系点样入不二法门。若果各位真系能够做到入不二呢，咁呢就真系恭喜啦。咁大家呢就唔系凡人啦，经常都讲明你哋不是凡人，系菩萨，而且唔系普通嘅菩萨，系发生大事。入不二法门就系发生大事。所以我哋以后嘅呢、这个就系我哋共同研究嘅终生课题。然后我哋睇无量寿经嘅摘要呢个讲义，就系无量寿经里面嘅经文。我哋喺无量寿经里面摘录咗一共60条，下面系第一条。这个第一条啊，亦是全经好重要的一段说话。佛所行处，国邑幽聚，微不蒙化，天下和顺，日月清明，风雨已时，灾厉不起，国风民安，兵戈无用，崇德兴人，务修礼让，国无盗贼，无有怨枉，强不凌弱，各得其所。呢段话是世尊为我哋讲嘅，简单扼要，清楚明了，说明佛教嘅真实功德，亦即系真实嘅利益。佛所行处就系佛教普遍推行嘅处所，亦即系有佛法弘扬嘅地方。国邑即系都城、首都，国就代表首都，邑就代表城市，幽聚就代表乡镇，即是说从大都市至小乡镇，有佛教教化的地方都得到佛教育的利益。这个化字是讲成绩，佛教推行成绩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字，化是变化。中国古人的教学目的就是令人变化气质。那佛法呢亦不例外，佛法变化气质的标准还提高了，要转凡成圣，这个是一个大问题，一个大变化。什么叫做凡？ 凡人啊，凡人如痴啊，懵懂如痴。乜嘢叫做圣呢？圣人明了啊，彻底明了宇宙人生嘅真相，呢、這个人就称为圣人。圣人唔系神仙，神仙实在嚟讲，佢对宇宙人生嘅真相亦搞唔清楚嘅。佛教我哋成为圣贤，唔教我哋做神仙。若果你要做神仙咧，咁就弊啦。呢、這个化字呢，就系、是、教育嘅成绩。下面就讲佛化之后呢，呢、這个世界嘅现象，呢、這个现象呢系非常令人羡慕嘅，非常令人向往嘅。天下和顺，即系话世界大太平。即是世界和平，信字，这个信字好啊。信这个字的意思讲得更加现实，完全落实在事上中，和平就是心啊。个心平等啊，心平等先至能够对一切众生和顺，和睦行顺众生。呢句话放喺最前面，用意非常深。佢唔将呢句放喺后面，放在最前面，天下人人心不和，人心不顺啊。所以这个顺字啊，个意思好深长，顺乎法性，顺乎人情。然后我们的生活环境自然就会转变了，就好像经上所讲的依部随住正部转，这个世界的大环境自然环境是随着人心去转的，人心和睦，人心能够顺理顺乎法度人情，大自然的环境就会日月清明，风雨已逝，灾厉不起。不是好像我们现在这个世界那样，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灾难频繁，而且一年比一年严重频繁。原因是乜嘢呢？原因就是第一句啊，因为依家天下人人心不和啊，人心不顺啊，所以招来呢啲灾难啊。依家世界讲得好听呢，就叫做崇尚科学，若果讲真话呢，是迷信科学。科学不是正信，是迷信。学了科学的人呢，对佛这句说话他梗不同意，因为怎样大自然的环境同人心会有关系？ 啊，佢话同人嘅思想意志系绝对冇关系嘅，佢唔知道，确实系人心有关系嘅。人心不善啊，贪嗔痴慢天天增长啊，而且系加速度咁增长。若果你想要呢个大自然嘅环境得到清明啊，呢个大自然环境唔受破坏啊，几乎是不可能的，即是说这个自然生态是不平衡，出现了很多很多不好的现象，真正的原因都是因为人心啊。所以这三句就是讲自然环境，我们的生活环境。下面讲的呢就是我们的人事环境。国风民安，国风即是说经济文化发达，老百姓安居乐业，兵戈无用，即是说这个世界无战争，战争是非常残酷的，没一个人愿意遇到战争，但是这个世界上战火从来就没有熄灭过，真正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？我哋一般人所讲利害冲突啊，利害冲突嘅原因呢就是天下不和不顺啊。若果和顺，边度有利害冲突呢？所以呢句讲嘅就系冇战争。下一句崇德兴仁，无修礼让，呢个系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的政府他的领导人他们崇尚道德，轻仁义，务修礼让。如果说每一个政府都用这个作为他的施政方针，那就天下太平了。国务盗贼，这个讲国家的没有作乱的人，个个都守礼守法，无有怨枉，这个是讲司法公正，公正廉明，不会冤枉好人。强不凌弱，各得其所。这个强是指地位高，有财富，或者是有权力。你地位高的人你不会欺负弱小，你有财富你有权力都包括在这个强的这个字里面，都能够同弱小和平共处，各得其所。这句说话的意思就是佛话俾我哋听，唔止我哋人嘅一生，十法界六道之外， 有声闻缘觉菩萨佛，都离唔开因果定律。我哋打开华严经，华严经啊，系我哋自古以嚟嘅古今大德啊，公认嘅根本大法、根本法轮啊。清凉大师喺佢嘅注解里面讲：五洲因果，妙法莲花经呢、这个系大乘了义经典，一乘因果，说明从佛法界到三恶道都离唔开因果。我哋呢一生得到呢个人生，佛话呢、这个系业报身。业有两种，一种叫做引业，系牵引你到边一度去受身。我哋呢一次系到人道嚟得到人身，呢、这个人身嘅引业系大家相同嘅，大家都得到人身。虽然得到人身，但系我哋嘅享受唔同，面貌唔相同，我哋嘅体质唔相同，有啲好健康，有啲好孱弱，我哋生活亦唔同，有人富贵，有人贫贱，呢啲叫做满业。引业得到人生，满业就是一生的受用。若果你能够明了因果，那就各得其所了。我们在这一生就会心安理得，你的理明白了，你的心就安了。富贵人就安于富贵，贫贱人就安于贫贱，唔怨天唔尤人，知道自己嘅一生嘅受用系前生所做嘅因。经常话：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后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过去我哋做过啲咩因呢？我哋今生享受嘅就係啦。后世点样嘅结果呢？你今生做嘅点样就係啦。你个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就係你来生嘅一个结果啦。若果你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都係善嘅，咁你来生嘅个业报一定係好殊胜。种善因就得善果啊！我哋一生嘅受用系自作自受嘅，任何一个人都冇相干嘅。明白呢个道理，了解呢个事实真相，咁就会各得其所啦。所以佛嘅教化系的确达到世界和平嘅呢个境界嘅，都可以做得到嘅。我哋将世尊呢几句话放喺最前面，等我哋了解修学佛法有真实嘅功德利益。下面系世尊喺本经开导我哋应该点样修学，我哋应该点样去做，选紧呢啲经文。我哋要将佢做到。假如我哋做唔到，你嘅经系日日念，一句都做唔到，咁样念咗冇用。 头先讲过，只系同佛结个缘嘅啫，呢生得唔到受用。你只系口善，你嘅心唔善。心唔止话系自己一生嘅主宰，一生命运嘅主宰，亦系我哋整个生活环境嘅主宰。全心是非常非常重要，所以修行是要在心地上下功夫。现在看第二段，专修普贤大士之德，具足无量行愿，安住一切功德法中。这个是师尊教我们西方极乐世界，凡是去往生的人，从上上品至凡圣同居土的下下品，他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一条里面所讲的。由此可知，正宗法门极乐世界就是普贤行愿的大道场，是华严最极殊胜之处。华严普贤的世界，即是说普贤菩萨的社会在哪里呢？在西方极乐世界啊。这个是最完美的生活环境，没有丝毫的缺陷，我们向往，我们亦想去那里。那你现在就要做准备功夫。准备工作是什么呢？是要趣向普贤行。虽然我们做得不圆满，但是我们总都要做啊。若果你完全废弃不做，你念阿弥陀佛都不能够往生。即是古人说喊破喉咙亦枉然。什么原因呢？你只是念阿弥陀佛，你没有去学阿弥陀佛，学佛嘛。你是要学佛的全心，学佛的待人接物。佛是怎样，我就学他一样，学成一模一样。普贤菩萨慈悲啊，他将佛的大行，即是在生活行为，归纳为十大纲领传授给我们。这个就是普贤大士之德，希望我们在一生之中向这个目标方向去努力，要以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去修学，即是说真的去做，这样东西不能够作假。作假的事情，我们在这个世间自欺欺人已经罪过不少了，若果你还欺骗佛菩萨，那罪过就大了。所以要真做真修，第一个是要修礼敬，是以真诚心平等心去修礼敬。礼敬诸佛，哪个是佛啊？除了自己之外，冚唪唥都是佛，咁先至是平等啊。华严经到最后，善财童子同我哋示范表演俾我哋睇。你睇下善财童子，佢对人接物 善财童子冇同学啊。我哋若果要搵个同抄，搵个同学，一搵个同学就麻烦啦。点解呢？礼敬就做唔圆满啊。佢系我同学啫嘛，冇乜嘢。咁我对佢嘅同那个尊敬心就冇咗啦。冇同学，都系老师，都系诸佛，都系菩萨，都系我嘅善知识。咁你嘅恭敬心就圆满啦，一丝毫欠缺都冇啦。可能有人问：呢个世界有善人有恶人，恶人都要恭敬咩？你呢个念头里面仲有善有恶，善恶系义法啦，义法唔系法法啦。佛是觉悟，你不是佛法呢，你不觉悟。觉悟之后呢，万法就归一。觉悟之后就是一心。是不异法门，那就是觉悟。你还有二三，那你就不能够学。不是佛法，即是你未觉悟。觉悟了就是万法是一法，所以诸佛如来的眼中，一切众生皆是诸佛。为什么佛在这个经上又讲有佛有众生？这个是佛是随顺众生讲的。佛是以异地说法，异地就是真地俗地，真地是他自己的境界，俗地是我们凡夫的境界，随顺凡夫的说法就等你容易明白。若果随顺他的境界，我们听了不明白啊，不懂啊。所以同我哋讲六道、讲十法界、讲呢啲相对嘅法，都系随众生说法，唔系真实说，只系方便说嘅咋。真实说呢，咁就系不二法啦。因此礼敬要平等，绝对唔能够有高下之分。实际嚟讲，以这个心态礼敬诸佛就圆满了。礼敬不是一见到人就是行礼，形式是无关紧要的，对待一切众生是以清净平等心去礼敬，那就圆满了。这样东西非常非常重要。第二是称赞如来，诸佛同如来是不是一样呢？不一样。若果一样，又何必换一个名词呢？礼敬诸佛，称赞诸佛就好咯。礼敬要平等恭敬，称赞就不行。凡夫啊，迷惑程度不同，诸佛菩萨帮助众生、教化众生，的确他有好多善巧方便，因此称赞在教学来讲有好大的影响，所以称赞一定要称赞善的一面，恶的一面呢就不称赞。希望一切众生在这些事里面觉悟过来，断恶修善。普贤菩萨这个愿，实在就是我们中国儒家所讲的人恶扬善。 就是这个意思。佛法未到中国来之前，中国的圣贤教人亦是赞叹人的善行，善行善事，对他的过恶我们不讲，要隐藏。所以称赞如来呢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如来是圣德，是从心性上讲的。称诸佛呢，是事相上讲的。事相是要平等恭敬。圣德呢，就要趋向圣德才称赞。与圣德不相应的，我们不称赞。即使他是好事，亦都不称赞。点解呢？因为佢同圣德唔相应，呢、这个亦系教化众生嘅一个善巧方便。我哋唔能够唔知道呢、这个意思，好深广。咁喺善财五十三参里面，我哋睇到善财童子参访善知识，有礼敬。五十三位善知识他都礼敬，表现同佛冇两样，顶礼三拜，右绕三匝，恭敬合掌。但是称赞呢，有三位善知识他冇称赞，其余的冚唪唥都有称赞，唯独呢三个呢他冇称赞。呢三个人亦系菩萨啦，佢哋所行嘅亦系真正嘅善行啊，但系形象不善。佢嘅心系善嘅，佢嘅手段不善，佢嘅目的善。第一位圣业婆罗门，佢系愚痴。他的手段是用愚痴。第二位金怒火王，他的手段是真愧。第三位是法苏麦多女，他的手段是贪欲。这三样是贪嗔痴啊。贪嗔痴是三毒烦恼啊，他用这些东西做手段。他的目的是非常善的，是行菩萨道的，但是佛怕我们误会了，他可以用贪嗔痴，我们又搞贪嗔痴，我们搞贪嗔痴是要堕三恶道的，不学得的。所以这三个人善财童子不赞叹，形象不善呢就不赞叹，目的好效果好，咁呢就另当别论，但係呢都係一样唔赞叹，即使係菩萨都唔赞叹。即係好似济公咁样，济公嘅目的好善㗎，效果亦好善㗎，但係手段唔善。佢係日日食狗肉飲酒，唔通我哋又同佢学咩？所以我哋见到济公有礼敬，但係唔赞叹。点解呢？因为佢所表现嘅方式係违背咗圣德嘅。呢样嘢我哋一定要知道。即係话佢嘅行持我哋凡夫唔学得。呢、这个係五十三参里面表现俾我哋睇。他的用意是非常深和广的。第三是广修供养。供养里面最重要的是法供养。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，我们曾经讲了一部《金刚般若经》， 呢次讲得好详细，亦用咗相当长嘅时间，《金刚经》上边种种较量啊，就系、是、财布施同法布施嘅比较啊。呢部经经文唔系好长，而做呢两种比较，做咗七八次咁多，呢、这个说明财供养无量无边大千世界七宝供养，都比唔上一个人受持读像为人演说乃至四句偈等嘅功德。法用咗咁多次说法，一层一层咁向我哋开导，可以话苦口婆心啊！希望我哋喺呢度嚟觉悟啊！佛是教我们重视法师，不是说你不要财布施，财布施是随缘就好了，不要全心全力地去做财布施 而将法布施忘记了。最近我哋印咗一部《发起菩萨殊胜自乐经》，呢部经系《大宝积经》嘅第25回。